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想和您分享一段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当中的片段。 提起那家家有苗，花河的白芍又起了草。 那是1975年2-3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在这样雨雪交加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什么紧要事，人们宁愿一整天足不出户，因此县城的大街小巷倒也比平时少了许多嘈杂，只有在半山腰县立高中的大院坝子里，此刻却自有一番热闹景象。午饭铃声刚刚响过，从一排排高低错落的石窑洞里就跑出来了一群一伙的男男女女，他们把碗筷敲得震天劲响，踏泥带水，叫叫嚷嚷地跑过院坝，向南面总务处那一排窑洞的墙根下蜂拥而去。偌大一个院子，霎时就被这纷乱的人群踩踏成了一片烂泥滩。在那南墙根下，现在已经按班级排起了10几路纵队，各班的值日生正在忙碌地给众人分饭菜，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3毛钱。乙菜其他内容和甲菜一样，只是没有肉，每份1毛5分钱。丙菜可就差远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地飘了几点子辣子油花。不过这菜价钱倒也便宜，每份5分钱。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焕安老师。李老师中午好。 你好，中午好。 李老师，在今天环球旅行家开始之前，也来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那首先咱们来看看东南亚的天气，因为现在呢咱们比较关注的是这个泰国的沉船事件。 嗯， 但是呢这个还是在这个毕竟已经过去了，那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如果说你要想去菲律宾旅游的话，可要注意，因为它到19号之前，基本上每天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 嗯， 所以啊，要去那儿旅行，要这个期间啊，这个雨太大了，你要小心，因为正好有一个 它是一个季风的一个气温线在影响， 嗯， 所以要注意这个灾害的发生， 嗯， 这是要特别提示的。还有一个呢，这个日本的天气呢，因为前段时间雨下的比较大，也出现了一些灾害，那它最近这个雨势倒是没有了，但是高温天气是特别的厉害。从明天开始到这个未来四天，比如说像东京还有京都大阪这一带啊，基本上都是35到40度的高温天气，所以你想去那边想避避暑这不太可能了，因为正好是副热带高压在控制的日本的中西部地区，有点类似于咱们江南的那个热的天儿， 嗯， 所以这个旅游要小心， 要避开这些地方了，嗯， 对，要避开这一段时间，因为它高温正好影响， 嗯，对， 对于西欧来说，这个英国的高温呢和咱们这个刚才所说的日本的高温不太一样，它25到30度就算高温了，因为它才前一段时间雨下的比较少， 嗯， 所以呢它在未来几天基本上是在26到29度，在这个温度在那个地方就算是高温了， 嗯，对， 但对于咱们来说还算是比较舒适的， 嗯， 只是那边因为最近很少下雨， 嗯， 这样的话是比较晴热这样一个天气， 嗯， 今天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 嗯，谢谢李老师。我们最后也提醒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这个东南沿海受到这些台风的影响，所以航班取消的这个情况呢时有发生，在出行之前要听一听临近的天气预报。再次谢谢李老师给我们的介绍，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一个动词， 分享 分享是一种仪式， 是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程，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在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根据天气这两天这个变化呢，还是提醒大家，一个是注意这个防雷防雨，另外，可能在这样潮湿的环境下，大家容易有这种就湿热发生， 嗯， 或者说这个热感冒啊，热伤风。 对， 我先慰问一下这个在直播间当中的袁一，因为还是带着病了啊。 但是医生说了不传染。 不，对，这一点我就放心了啊，这种药就是这句话的保证。其实确实在这两天大家还是很辛苦的，一个是熬夜看球的朋友， 嗯， 对吧？还有更多的朋友呢，在上班路上可能遇到雨啊，遇到这样的雷电的天气，也不太方便出行。 对， 嗯， 看球有很多种状态哈。在这个比赛场地看当然是最棒的， 嗯，对， 在自己家看这个转播清晰度很高哈， 嗯嗯，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性是在参加比赛的队伍的所在国或者所在地， 哦， 看 就是有一支队伍他去俄罗斯踢球去了， 对， 你去那个队伍他们老家， 对， 看球 看了他们这场比赛， 这得多支持这队伍才有这样的魄力。 我们今天这位嘉宾， 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特别支持那个队伍啊？问他一下吧，来欢迎一下超级小包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啊。 我不是特别支持那个队伍， 你支持他的对手是吗？ 其实也不是， 来， 没有没有没有。 介绍一下小包子今天这个打扮啊，虽然不是标准的那个格子军团的那个色彩，但是他确实是格子衫。 嗯嗯，对，我是支持一切秒杀我对手的队伍，我都觉得好。 哎，你再让我想想这个逻辑啊，就是其实这一次的世界杯，我们也知道，就是多了几句啊。我们知道他这个叫 冷门频出，是吧？ 全是冷门， 哎、对，和很多这个大热的队伍都哎提前买机票回家 了，对， 领盒饭是吧？ 对。 但是小包子这次看球看的尽兴吗？看的场次多吗？ 我还行吧，因为其实我前一段就前半段在预选赛，就是小组赛期间，我基本上全程在德国，然后我、 哦、已经出门了那个时候， 对，那时候已经出门，全程都在德国， 嗯， 所以呢，我就理所应当的会选择德国队的这几场比赛作为我肯定是要看点嘛， 主题， 对，肯定是主题，所以这三场比赛当时我应该是正好在三个城市，第一场踢我应该是在汉诺威，第二场呢我在这个。德雷斯顿，然后第三场呢，我在慕尼黑，也就是最后那生死存亡那场，我在选择了最疯狂的那个慕尼黑。 哎呦喂，他真是有心人啊！ 是 三场比赛选三个不同的地方。 你知道我身边有德国朋友，然后他们在北京工作嘛？德国这几次比赛，其实德国大使馆，在北京大使馆，是你凭邀请函是可以德国人进到大使馆里去看比赛的。 一会儿喝啤酒看比赛。 对，我那朋友就跟我说，说输了以后大家就走了， 就走了， 就没有再举办接下来本来准备好的 party。 那当然，这个我们知道，第一场的时候呢，当然是非常，简直是振奋人心啊！好多人都觉得哇，还是王者之风啊！ 第一场也输了， 第一场输了吧？对， 第一场就输了。 对，第一场是不对的，然后接下来往后走的时候， 第二场就赢了。 对， 然后所以当时第一场我就很尴尬，因为那时候在汉诺威。 哦。你的尴尬我能理解了，刚才袁一说如果是在这儿的话这尴尬小一点，反正你不关注也就算了，是吧？ 对， 他在那儿不行，不关注都不行。 对， 他在那儿不仅不关注不行，有一场比赛还是跟亚洲人踢的，所以他还挺尴尬的。 最疯狂的一个城市， 就是最后一场 他会被错当成那个国家的人。 是最后一场吗？ 对，那是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韩国队2-0。 对，然后结果让人弄了一2-0，不光2-0，在这2-0之前，其实那个小组的另外两个球队已经进球了。 嗯， 这个一进球的话，实际上净胜球就不对了。他一进球的话，就算德国队赢球，他也需要至少两个到三个净胜球才能赢。所以当那边1-0的时候，这边大屏幕上显示呢，嘣变成一了，这边马上现场就开始唏嘘一片。然后这些人就开始拍桌子，就当当当当当当。 小包子现在讲的不是那赛场啊，讲的是他所处的那个现场。 因为我挑的那是那个当时对德国的这个，他叫 Beer Garten， 就是那种就是喝啤酒的那很多人。 啤酒花园。 啤酒花园，然后很多人在一个这种就是漫山遍野的感觉，然后就有很多人最后都没有座，根本就不可能那么多桌子嘛，最后就抱个啤酒坐在地上 啊， 或者对离屏幕近的就是站在那儿，因为那中间的密度比较大，只能站着，然后就场面气氛就不对了。 给你座了吗？ 我还去的早。站了半个座， 最后好意思再坐下吗？ 对，我也想问这个。 好，最后 坐到最后了 嘛，就可紧张了。然后我一直在问旁边那个朋友，我说：“哎，那个德语说我不是韩国人怎么说？赶快教我一句。”然后说：“没事，他你就说你是 Chinese 就行了。”我说：“后来结果到大概第70多分钟的时候，前面那一桌人。”只要这个对手一进攻，马上回过头来，哎，就给我们敬酒。然后我们说不是，我们一直解释不是。后来我说不行了，这个一会儿，因为那时候已经1-0落后了，那边是已经是2-0落后了，所以他净胜球就输3个球了。我说这个情况就不太好， 赶紧溜， 那根本出不去，那全是人， 被包围了已经， 全是人，我们还坐特靠里。我说不行，这一会儿那个德国队那个一进攻，咱们起来敬个酒吧。然后 德国想招呢， 对，这德国队只要一进攻，我们就起来就带头敬酒，呱呱拍桌子，然后就反正就让旁边看出来我们这好 支持， 没用，人家还是很奇怪，就为什么你们要支持对手呢？我说长了个泡菜脸，一会儿你就走不了了。最后出来的时候，还是他们确实是还挺局气，因为毕竟不是那个现场。因为我认为德国慕尼黑应该是最疯狂的一个城市了嘛。我想的是看那个庆祝，顺便再蹭点什么免费啤酒啊，说不定还就当时就能喝着了。 跟你一样，可能好多朋友当时在德国都是这么想的，都想着是对吧？最后那 场毕竟是上一届的冠军，怎么着也不会输在这个看节。 我也是， 而且最后一场其实按理说，如果踢的正常的话， 是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毕竟还赢了一场嘛。 但是人家说了嘛，这个足球是圆的，什么都有可能。 什么都有可能， 对吧？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最可惜的是德国唯一赢球那场是在德雷斯顿，结果那场我在德雷斯顿的时候没怎么看， 下雨了，我想，哎呀，这场球没什么重要的嘛， 总觉得不是那关键的一场， 对，不是关键那场。然后我就看了一半，我就回酒店了。 结果人赢了， 结果人赢了。我当时就觉得，哎呀，其实我第一场和最后一场那天气特别好，我都是找那种特别 open 的那种就户外场地来看的。 嗯， 结果小相机都准备好了，摄像机也准备好了，就想看一下 狂欢的 那一刻。哎呀，最后第一场汉诺威 怎么办？你成了德国足球的毒奶了，怎么办？ 很多人都跟我这么说的，后来跟我说你这事儿罪过大了，说你给你数数啊，你最近因为我上一次出国一下去了好几个国家，说给你数数啊，你第一站去了澳大利亚被淘汰了，然后你后来去的德国被淘汰了，然后说你还去了比利时，我说呀，比利时一定要撑住啊，还好就。 唱的还不错， 要是比利时被小组被淘汰，我这罪过大了，我就成魔咒了。 真的， 你看这个，咱们小包子都是胸怀天下，是吧？ 嗯、 那个多想跟所在国的这个大伙们、国民们一块庆祝一下你们国家的胜利， 就是不是为蹭那免费啤酒？ 对对对 对， 蹭点也行， 最后也没蹭上。 对，关键是也没蹭上， 没蹭上， 最重要是没蹭上。嗯， 但是其实，在世界杯之前，你的这个行程是早就设计好的。 对对对，早就设计好的。 嗯， 所以说我当时 还是个预言家吗？你看， 早就设计好他们会回家的。其实真不是，我其实把我最后的行程都改变了，就为看那场球。要不然的话，我在慕尼黑应该可以去很多更多的地方。比如像什么新天鹅堡啊，然后或者说我可以自驾在周围转一转，他那个拜仁州嘛，然后结果我都取消了，我说不行，这场比赛我必须得看， 追着看， 就在那场下午，非得凑到那人最多的地儿，然后就差点自身难保。 小包子是第一次去德国，还是去过好几次了？ 这一次算是深度的第一次，就是真正的第一次深度游。 这回这种气氛，你觉得跟你以前去德国，或者说在没有球赛、没有世界杯的时候去某些地方，那个气氛是不是有很大不同？ 说不是，肯定还是有不同，但是跟我想象的那种疯狂还是有点差距。 你 可能 主要是战胜的国家， 主要是因为 主要是还是因为没赢， 主要是因为没赢。 你去趟法国，你试试。 我觉得如果赢了的话，可能效果会 不 太一样。 对， 因为那天其实我特别可惜的是，在德累斯顿我没有看到他们庆祝的现场。 嗯， 但是那天晚上踢完球其实很晚了，因为在德国时间应该是。也天也黑了吧，差不多应该是10点钟了。 嗯， 那是那天最后一场球。 对， 所以我那天晚上在河滩上拍照的时候，我在德累斯顿的河滩上拍照，我以为不会有人在打扰我了。 嗯， 已经都快11点了，结果突然间就是街上本来都静街了， 没人了， 没有人了，连警察都没有。 嗯， 结果突然间，哗，就街上就突然涌出来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人。 嗯， 当时我就惊慌了。本来我就是想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偷摸拍几张，然后呢。因为它还有一个涉及到这个飞这个无人机的问题，飞无人机呢，它是说你如果想要飞的话，你不能在任何的这个人 密集的地方 人上面飞。 嗯， 我当时呢，差一点我的无人机就拿出来了，因为没人了。 嗯， 我想，那这个就 符合规定了吗？ 对，咱合理合法了嘛？我大半夜出来飞，你总不能管我了吧？因为很多人觉得夜里飞不了嘛，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夜里飞也可以拍到一些照片。 嗯， 然后。结果我这还好没拿出来，我说这要拿出来，我前脚上去的时候底下一个人没有，等我降落的时候这降不了了， 没有降落场地， 就突然就像那种泄洪的那种洪水一样，哗一下街道上全是人。 嗯，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就完了，我说这球八成是赢了。 嗯，这种景象如果是放在昨天晚上的话，萨格勒布应该是最应该去的地方是吧？ 应该是，这家伙昨天这球我觉得在这真的就差一步了，他们就改写历史了，这就成为一支新的冠军球队。 对，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都在说，就是开玩笑说你看世界杯踢到最后又成了欧洲杯了，又成了欧洲杯了，对吧？ 没错。 然后这回你这个行程呢，小包子一般他在欧洲也旅行，但是他不是绝对是欧洲旅行的主力啊，因为你其他地方都去的。 对对对， 这回呢你还真是把你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一个旅程是设计在了欧洲。 对对 对, 对 吧？ 对，正好赶上世界杯嘛，然后我这去之前其实没有意识到就是这个大热点。 嗯， 很多人还说哎这热点你蹭，我说这热点我能蹭不上吗？我说不用去俄罗斯上届。这 上届的冠军， 其实这个暴露了我的身份了。上届把我的那个心目中的球队屠了一7-0，这个我是铁巴西球迷， 哦， 对，我是多少年的巴西球迷， 哦， 所以上一届的仇这一届算是报了。其实我当时只是觉得我在现场身份有些尴尬， 嗯， 他们输球对我来说心理上没有什么影响。 嗯， 我只是觉得比较失望的是，因为我那天 可能没有拍到我想要的东西，但是我并不是一个就是真德国球迷，但是那几天我一直都是德国球迷啊。我觉得 人是会受这种影响的， 会 你进入了对吧？ 对， 他人是有感情的， 你看到他们的脸上那种喜怒哀乐的时候，真有人现场哭，就是那种感情还是有的。 就算你不是他们国家的人， 对对， 你都会被感染到。 我其实因为我经常去那个国家，经常就是赢了，不管是足球也好，其他这个比赛也好。 哦，你原来是一福星的。 对，我原来是一福星，不知道这回怎么了，就又赶上这个，又赶上风暴，又下雨，然后 他去霍格沃兹学魔法之后呢，就骑着扫把。 最近跨界了。 你怎么知道我去霍格沃兹？ 扫把。 对。对，我骑了，我还骑了两回， 是吧？ 第一回那个游没玩够，我骑了两回那扫把。 我跟你说，不能多骑啊， 就 是 骑一回就够了。 提醒大家啊，以后你们再去看你们喜欢的主队之前，千万不要去霍格沃兹骑那个扫把，不然你们就会可能成为扫把星。嗯， 但是这回其实除了你刚才说的，有一些地方你有一些没有赶上啊，那个时候没有拍到很多东西，还是很有收获的吧？ 对。因为像 深度游嘛， 对深度游，首先这个文化就能体验不一样嘛。 嗯、 再一个就算我看的那个主队输了，我本来想的是我怎么也能赶上个四五场吧，小组肯定出现了，你怎么也能干到八强四强嘛，对吧？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其实后边安排的行程还很松，就是就为了给他留着的。结果最后临时都改了，都改了，要不然你真的没他什么事儿了嘛。然后呢，这个一个是这个，再一个就是我在那边看球，其实没时差是一挺爽的事儿，因为它其实跟这个欧洲时间就一个小时的时差，就比欧洲就比俄罗斯晚一个小时，所以我其实看，包括后来我去那个芬兰也是，就是看球没有时差，芬兰跟。跟俄罗斯就没一个小时都没有， 所以是不是其实也有这个便利？就是很多朋友如果有机会，刚刚好说，哎，2018年的，如果提前就知道说我有一趟差，我有一趟长差、 嗯、 是吧？ 对， 安排的这个期间是在欧洲， 是 那就看球很方便了。 看球非常不影 响，我们太辛苦了。 对对对对，我知道。 你看我身边这位， 就是你， 都这样。 别说别人，我看你朋友圈经常刷啊，就是你。 不是你不用看朋友圈，你看黑眼圈就知道了。 对对对。这能看出来，这应该是一个 都到下巴磕了， 真是一黑眼圈都到下巴磕了，这个这就剩黑白了，那就是、真是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喜欢球的朋友啊，在欧洲那时候我就觉得咱们这边熬夜太辛苦了，到那边的话，就算对，就算我回来那两天、 嗯、 看那两场球也没时差，因为你反正你也倒时差嘛，就回来你睡不着干嘛？打开电视，嘿，两场球，第二天睡不着，得打开电视两场球，只要是 等到他结束了，基本上就倒过来了， 时差对。 对啊，等他结束，我就正好小组赛结束，我倒过来的嘛， 嗯、 就特别方便、 嗯、 啊。所以这次呢，球是基本上，但是因为白天有行程嘛， 嗯、 所以基本上下午小组赛的第一场和第二场基本上都是我都错过了 啊、 哦。就是除了我自己喜欢的那个、 嗯、 也被淘汰的那个黄队，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 黄队， 对黄色的那个队，然后还有那个主队就是这个德国队。这德国队是这样，我当时在德累斯顿那天呢。基本上他那场应该是下午，我想想、啊、应该是六点半还是当地时间七点钟开始踢， 嗯， 然后基本上下午四点钟所有店铺都关门了， 哦， 就是他就是用人心惶惶来形容，就万人空巷的那种感觉， 根本就没心思在上班， 根本没人上班了，就没有心思上班、 嗯、 就是没心思玩都没心思了， 嗯， 然后呢对你看街上那些人、嗯、基本上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 行色匆匆， 就是不是就街上啊，如果说我是因为比赛开始的时候，我等于是下雨了嘛， 嗯、 我是本来是在户外，又找了一个那个 Big Garden， 然后结果没看成，看到一半，我一看下雨了，撤吧。你再看街上那个电车上都没有人， 嗯、 就是电车那种人，一看就是那种一脸懵的状态，就是完全不是球迷， 啊、 就是很少的那种人。 对、 啊，当然了，人家也是不是说那种像咱是感觉哈全国人民，当然如果是决赛，我相信不会再有那么多人了，还毕竟是小组赛，大家可能更是那种心安理得，觉得嗨，这看什么看，下一场再说吧。 对，还有好多场呢。 对，还有好多场，都是肯定都是这种潜台词。但是年轻人基本上没有，就是年轻的像我们这种大小伙子什么之类的、 嗯、 都没有。三五好友，提、 嗯、 了着啤酒，绝对已经找一地儿，恨不得下午三点半就坐那儿了。 嗯。 然后我当时去的那个地儿呢，它是叫它是在易北河畔。就是德累斯顿这个城市呢、 嗯、 是在易北河边上。 哎呀，这听起来特别像历史课本啊。 听起来就美。 对、啊。 就是易北河畔真的很漂亮、 嗯。 我在那旁边找了一个这个啤酒花园、 嗯、 然后呢你想多棒，就那天下雨。所以人家我德累斯顿特别特别就怎么着悲催的事儿吧。我前脚到了，后脚那风暴到了。 哦。 人说我们昨天 上个月都是享晴博日，蓝天白云，结果今天有一个风暴到了，您是中午到，我们这个风暴下午 跟着您来的， 就比我晚三小时。哎呦，所以我德累斯基本上全程都在暴雨下雨，但是它就因为是风暴那种肆虐的天气嘛，它特别就是不可预测，一会儿晴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一会儿下雨 啊， 结果就这样，我被浇了好几次。因为我中间选择了一个，就是在易北河，在德累斯顿这个易北河畔有一条这个德国叫五星骑行线路， 嗯， 就是你 骑 车的话是一条非常非常漂亮的线路， 嗯， 结果我早上去的时候下雨，让雨给浇了两回，但是下午我骑回来的时候， 嗯， 那个天突然一下就放晴了，易北河上蓝天白云，哎呦太漂亮， 嗯， 我说就我这淋一天雨给我这么15分钟太阳我也高兴 值了， 嗯， 特别漂亮。它旁边就是这一侧是就是它那边是一侧就是山， 嗯， 等于那个它现在还有一个叫什么山坡节，就是 山坡节， 对，它叫易北河山坡节，特别有意思， 啊，他们到什么节都过呀，啊， 它这山坡节的意思就是易北河畔那些就那边就上山了， 啊， 然后他们就在山坡和这个易北河之间，这个就算是一个半个小河谷地区吧， 嗯嗯， 建立起来的这种所谓的文化就是文明城市 小城镇， 他们就庆祝这个节日， 嗯 嗯， 我去的时候正好还赶上这个山坡节， 哦， 所以说这个是第一天骑车路过那河谷， 嗯， 看他们就在那搭台不知道干什么，就跟唱大戏似的，一溜全都是，我骑了十几公里， 嗯， 他们那台子搭了十几公里， 哇， 一直到了这个到皮尔尼兹这个下宫。其实这个我挺想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易北河的这个在德累斯顿，它并不在德累斯顿的这个老城和新城那一带，骑车要过去要十几公里。然后呢我骑过去以后累的反正挺累的哈，因为就是一直在使劲骑上下坡， 十几二十公里是吧， 十几公里， 嗯， 然后呢挺累的，骑到那块儿，但是发现其实那个地方它原来是这个皇帝的这个夏宫， 夏宫 就是， 嗯， 就相当于咱们那个 承德， 对，承德， 嗯， 所以说那个地方你想它的这个就是雍容华贵啊，可想而知， 嗯，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挺想跟大家推荐的， 哦， 咱们可以留在下半段详细说。 好，好， 对， 一说球就真是拉不住了， 对，一说球刹不住了。 在德国看的世界杯哈， 嗯， 稍后在环球旅行家的达人订阅号，各位可以继续回来听小包子来跟各位分享。 九诗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春秋烽烟中的千古一世之魂，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故事板块7月14至8月1日广陵散赵氏孤儿深情亮相，详询665-0000。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10周年店庆活动火热升级，尊享礼遇回馈新老顾客， 时尚 T 台秀精彩不断，方恒购物中心感恩有您一路相伴。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 徜徉浩瀚出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了。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转，0106-5858-5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 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 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 行遍四海， 阅尽繁华， 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 期待和自己相遇。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 朝着内心的澎湃 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一个动词， 分享 分享 是一种仪式， 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畅。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达人是超级小包子，再次欢迎小包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嗯，小包子刚刚跟大家讲的这趟行程有点与众不同， 有点这个就是探险的意思， 对，充满了戏剧性， 探险。 对。 本来自己以为去了以后是这个所在国家应该是一片狂欢， 险中求生，我突然找到了一个特别合适的词。 天 哪， 还真是 绝处逢生是吗？ 就算险中求生、绝处逢生，这也都是好词儿啊。对， 因为亚洲的面孔，刚好是在德国旅行的时候，碰到了德国队对韩国队那场比赛啊， 对， 然后被误以为是啊我们的邻国人， 对，长了一泡菜脸是吧？ 最后德国输了球，依然还受德国球迷向你送上了祝福， 对，还是送到很多，甭管是真心的还是不真心的吧， 但是起码这个礼貌是到了。 对，北京话叫局气，他们就输的还挺局气的 啊， 就是没有我想象的那种疯狂和危险啊，没有那么危险，但是真的所有人过来都把我们当成韩国人。 你自己心里是有点打鼓的？ 我自己心里当然打鼓了，那某国那足球流氓那么厉害是吧？这玩意儿经常 全世界都有这个文明和不文明， 那确实是 吧？ 对， 所以咱们提倡就是文明观球， 对， 文明参赛，文明旅行， 没错， 是吧？ 没错。 刚才你说在德国的这趟旅行正好赶上世界杯的小组赛， 对， 在德国待了那么长时间，应该还有其他的收获。刚才我们讲义北河的时候，就觉得哎呦，那个地方原来不常提到，这么好啊！ 是， 还有山坡节。 对，一般来讲，我们说义北河，好像一听，哎，这名字我知道， 知道就是为什么知道？这个当年苏联红军对吧，和这个盟军 对， 进入德国的时候， 就是纳粹德国的时候，当时一说易北河，哦，易北河这个名字历史课本上有，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历史课本上有，而且这一段其实这一段历史对于咱们刚才我说的这德累斯顿，包括我去的莱比锡，他们都属于过去的，就是战后以后分了德国东德和西德嘛， 对， 他们都属于东德， 嗯， 所以这个地方对于当地人的这一段历史，对于当地人他们可能更加难以忘怀， 没错， 嗯、 甚至是一直到咱们说上世纪的末九十年代。 合并之后， 他们才合并之后， 嗯、 人家德累斯顿人自己说、 嗯， 我们这才迎来了春天。 嗯嗯， 在这个苏联老大哥的时候，没给统治怎么样？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我们知道，在某一种所谓的叫冷战格局之下， 嗯， 确确实实是对两边都会有影响。 没、嗯、错， 合并之后呢，德国直到今天为止，依然跟他们说可以看得出来，东和西还是有很大区别、 嗯， 很多很多的不同。 对， 所以你其实这一趟，我觉得这个深度游可以得到的东西，要比我们蜻蜓点水的到德国的，比如说。只去柏林，只去什么新天鹅堡，可能要了解的更多一些。 没错， 我就特别想知道的，刚才有一点，你刚才说到了他们看球赛，我就想到了有一个画面，在这一次的世界杯期间啊，特别著名，大概是俄罗斯队对某一队踢的那一场比赛，踢的特别的艰苦，就是踢到最后，哎呀，这个大家都饿了。我说谁饿了呀？这观众饿 了，观众 啊，你在那个赛场上看观众怎么弄的，拿那个。大面包啊，什么东西、啊 嗯、 拿出来就吃啊？ 你确定不是大脸巴吗？ 可能是啊， 嗯、 还有别的国家的人吗、 哦？ 吃各种各样的东西，在上面饿的，说那个踢的看球队踢的特别辛苦，自己也觉得哎呀特别的辛苦啊，这个饿的饥肠辘辘，然后就拿东西在赛场上吃。然后我就想到你在那儿看到比赛那个时间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小龙虾是当夜宵的， 对， 但是你在那儿可能赶上正好是饭点儿， 对，没错， 还吃肘子吗？ 是吧？ 还吃大肠吗？ 没错， 是不是大家是吃着饭在看比赛？ 对，那天那个像德累斯顿那天呢，就没有那个那么好的景了，因为大家都是露天的嘛。 嗯、 而且一般来讲说，咱们说这个吃这肠啊，吃这大肘子呀，就啤酒，这确实是一套， 啊、 这确实一套， 一套有一套， 有一套，确实一套。一般来讲呢、 嗯， 这个他们都是先把这个饭吃完了，然后端一酒跟那儿看球。 啊、 嗯， 那个 提前把饭吃了， 那玩意儿太正式了。那大肘子你光 吃大肘子了，不专心看球， 对你老踢不着那肉啊。 对， 因为它得有个骨头在里边， 它得使劲儿。 对，而且呢，这个像那个像这个大肘子，实际上属于拜仁肘的特产，就真正它属于拜仁肘特产。 啊、哦， 所以呢，就算拜仁肘特产，也没有说我们那一下午那天下午是三点的那场球，没有人下午一直举一大肘子在那吃。就是你饿了，可能 就只有一杯啤酒。 哎，一般都是啤酒，更多的是一些下酒菜，像什么这种，他们也吃什么豆啊，什么这种就是下酒的。 花生毛豆啊、 哎， 了解一下。 那个 花毛这没有， 花毛一品。 这花毛没有，就反正有花生是有，但是是不是咱这种煮的啦、 嗯？ 反正就是那种还有薯条啊什么 的。我知道他们这个欧美吃那种豆，其实没有我们的豆好吃。 干果、 哎、 下酒的嘛、 嗯， 就是一些这种下酒的东西。 哎、还是看出来区别。你看东方或者说在。东亚吧，中国吧，你看咱们看球， 零食多， 对，而且我就说啊，即便是什么有夜市的情况下啊， 嗯、 有这个小吃的情况下，吃烤串看也不错， 对 吧、 啊？ 这个动作不耽误，你看看，但是他一说那个肘子和香肠这东西，他耽误啊， 对 所以他们除了肘子和香肠以外，没有开发别的好吃的， 这 没有别的美食。 这个其实有啊，德国的那个就是说，咱们说那拿一大脸巴举着那啃的这种、 嗯、 人，德国有1300多种香肠，这完全可以啃的。就是说，他那香肠，你拿一面包一夹，这就是一种。就是说我当时记得，我这是一文化差异了。我当时记得我去点那个热狗，在一个火车站，应该就是在。莱比锡还是德累斯顿人火车站，然后点热狗，人说 no hot dog， 因为跟人家英语交流不了嘛、 嗯， 就他们英语很基础。 嗯、 我说 hot dog， 我说没有 hot dog、 嗯。 后来我说最后我实在没办法了，我说就你这烤这个面包， 嗯、 这个为止、 嗯、 啊、 嗯嗯。 我说这个肠、 嗯、 你给我夹在里头，搁、 嗯、 里头，然后说啊好可以。然后最后他就跟我说了两个词儿，第一个词儿没听懂，第二个词儿叫 ketchup， 这我听懂了，番茄酱嘛。我说这词是一样的，我说那肯定就是芥末酱呗。我说就来那 ketchup， 我就不要那芥末，我就来这个，你给我挤上。我一看，这不就热狗吗？ 但是对他们来讲是不存在。 后来我一问，就是在德国生活了很多年的这个朋友，我说他们这太较劲了，这不就热狗吗？非跟我说没有。然后这人说不对。我们在德国，热狗是专门一种肠。你说热狗必须给你有 热狗 的那 肠，专用肠。 我说这不是一样吗？这不美 在 美国， 在咱们看来就是肠。 别说在咱们，在美国，你给他举一这，他说这绝对是热狗啊！这性状，这个情况，连那番茄酱挤都是曲了拐弯那形状，这不就是热狗吗？然后说不是，你要在德国点热狗，必须给你上热狗肠。哎，人专门有一种叫 hot dog 这个肠， 对， 他给你上的这个肠可能叫什么 wurst， 就是什么什么香肠，这不是热狗肠，他就是不当热狗卖。 你看人家严谨啊，就是 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属性啊，它是一类别， 对对， 它没有你说的这个属性，我就不能把这东西当做这个东西卖 给你，配在一起肠，那叫肘子肠。 对，哎呦，我当时 我们家就是没有这种热狗肠， 没错， 所以没有热狗。 所以他问我问他的时候，这就文化差异吧。我还说跟我这说什么呢？你不就不会说英语，你就诚心想跟我这抬杠呗？后来我说这不就热狗吗？后来哦，人家一解释，我才知道其实说还是我狭隘了， 你误会人家了， 还是我误会人家了， 还是得多交流。你不出去走这趟，你不知道。人家是这么认为， 不完全说行万里路吧， 真是这么回事。 其实像萨克松地区吧，就我去的德累斯顿，属于它叫萨克松啊，萨克松州地区的首府了。 嗯， 那块还有一特产，就自己也有一特产，除了那个就不是大肘子了，他们有一叫土豆丸子，土豆饺子。就是 听着不好吃呢， 对，一定不好吃。 那反正口感嘛，就是很奇特， 很面的那种吗？ 哎，它就是用土豆和面和成一个团儿，它叫英文叫 potato dumpling， 就是土豆饺子。土豆包子 其实是个球状的。 咱们一说 dumpling， 首先咱们想到的肯定对，因为我就 dumpling， 我就是包子呀。 它就是球状的丸子状的那种的。 它是一个对。大概就是说咱们像四喜丸子那么大个一个球、 哦哦、 然后呢这球里边什么都没有，我真的一口吃就没见馅儿，两口吃没见馅儿，我难道 我知道那个了，它就是没有馅儿。德国、 啊、 虽然那个是当地特产，然后到德国其他地区都有这玩意儿、 啊、 就基本上配在里面当一个配菜吃或者当主食吃。 对， 它那个面粉不是一般面粉，它那是筛过的高筋面粉，有点像。 你说的没错， 口感是什么样 的？特别 Q 弹，真的特别 Q 弹、 哦、 就感觉你要一不小心掉桌子，本儿它能弹起来，但是它 吃完那一 个 球 和那 个 土豆泥和那个和在一起， 对，就顶一碗饭。 吃完那个球就饱了。你知道，我跟你说，我在德累斯顿，因为当时是住在一个特别古老的一个房子，叫凯宾斯基。就凯宾斯基是一个特别有历史的房子，在它的地下有一个酒窖 啊， 那家餐厅做的也叫萨克森地区的特产的这些食物嘛，人家叫 King Size。我说这 瞎的， 我说这 king size， 咱这 king size 这床难睡，我是吧？这国王 size 这尺寸这得多大？我说这 king size 有多大呀？但是他那配菜都是 king size， 没有普通 size。我说那就 king size 呗。来了两个盘，一个上来以后，咱见过四喜丸子多大吧？比四喜丸子大三圈，这得多大一个？ 天哪！ 当时我就因为你从一个球你感觉不出它有多大，你就觉得嗯挺大的，这确实 king size。真心吃完一个都没吃完，我就给拽那儿了。 但是当地怎么 看着他，他就是其实切成块， 一个人吃 配着 吃着这么大量， 对，配一个盘儿，然后就 当地人的饭量真的是太大了， 就感觉上我说这东西简直是太大了，就巨大无比。然后吃了，我当时就后来就看着那个第二个丸子，我就在那儿就倒气儿，就在那儿倒气儿。后来那个他那服务生就走来走去，就一直盯着我这盘子，他也不好意思收，因为我那个球一点连动都没动，但是肉全吃完了，然后菜也全吃完了。后来我也不好意思说，要不再来点酸菜，我就着给他吃了，但是实在是撑着我直倒气儿。 在德国点菜一定要小心，几个人去先少点点， 那量真心大， 那个量估计两个人都吃不完， 两个人哪根本吃不完，四个人都吃不完。 我在德国喝了一次下午茶，还是英式的。 你也吃那丸子了？ 哦，丸子我吃了， 吓我一跳。 我丸子我确实吃，但是下午茶是这样的，我点了一份就是英式的伯爵红茶，他上来那个放茶杯的那个杯子，跟我脸一样大，玻璃的，然后旁边还配了一杯奶油，那个奶油的碗也跟脸一样大， 天哪！所以就是其实他是原因是想说他脸小， 是 吧？ 对，我在想是不是人家是根据人的脸大小来给送不同的， 那你们点岂不是更大呢？ 给我点的时候特别小，其实我脸。其实很小的，大家可能看想象不出来，其实脸是很小的。 所以刚才说了这么多，这个它的美食，它的分量那么足。你现在看到的德国人，因为我们看德国队的时候，我们看德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觉得哇，好棒的身材啊！等等， 德国男子模特队，对。 那在德国当地呢？ 德国当地的街上的这个帅哥辣妹也挺多的，就是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的是，就是他们吃的这么横，那街上有很多大胖子才对嘛。 对啊， 但是就是胖人和瘦人的比例没有我想象的，没有像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么多。 哦， 因为美国是世界第一大肥胖国，澳大利亚是第二。没有那么大的比例，就是街上的人，因为德国现在特别提倡，我觉得这件事特别厉害，就是他们现在特别提倡骑自行车出门。 您刚才提到了自行车道了，那个其实就是 没错， 鼓励大家 就是有自行车道，然后骑自行车出门，然后就是说像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 这个文化人家现在叫真的是节能减排， 嗯， 甚至说自己一人出门后边拉一个拖车就带娃出门， 嗯， 哎呦那高级的那种就小孩专门 上次咱们说过 那小马车似的， 在荷兰 就那轿子似的，我说就这个文化特别好，就跟小轿似的特别好， 拖一童车 真是他有在前面有在后边拖着的，然后我说这特别豪华，而且你一看这车也挺上档次的，后来我开始老觉得这边的年轻人啊比较的这个可能生活的比较的节约，然后他们就也不买车呀等等的，是这种情况。后来我再一打听，人家当地的家里停着一辆宝马，一辆保时捷，但是呢这只是 买车也便宜， 对，但是这只是我们就是说周末出去玩去远地儿自驾的时候开，像平常上班的时候 不同用途， 上班的时候我们尽量不在城市造成这种排放， 对， 实际上家里都停着几辆好车， 然后还让自己的身材变好了， 所以他们那边骑车的多，跑步的多，我真的见到很多人跑步，下雨都挡不住他们跑步的脚步。然后那个我在易北河畔不是骑车来的嘛，我下雨那么大雨浇着，然后他们就旁边好多人下雨在那跑着，我就感觉这时候背景音乐应该放真心英雄，就感觉就真的是哇大雨浇的，然后在那跑，然后听就完全就旁入无人之境的那种跑，对天气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他们还是很热爱运动的， 所以说没那么多胖子。然后这个当然了，我这个又说到这德累斯顿了哈，德累斯顿有个胖子，就是特别有名的胖子，就是他们那个最有名的那个历史上最有名的闹绯闻最多的那个君王，叫这个奥古斯特，叫大力王，他们叫大力王，其实翻译过来他的英文叫 August the Strong。就是他每个人都有， 就是、 因为对 就壮 皇帝人叫很多很多都叫奥古斯特，这个名字特别流行，所以他没办法，奥古斯特一世，奥古斯特二世，再往后不行了，奥古斯特有哲学的奥古斯特，强壮的奥古斯特，这个瘦子他们就会这么叫。 你刚才说的就是 壮的那个， 对， 强壮的、那个。 所以我觉得翻译成大壮会比较好听。 大壮， 奥古斯特大壮，他就是这个在德累斯顿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大胖皇帝，二百多公斤，400多斤一大胖子。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你这趟还是有收获，在世界杯期间啊，虽然你自己没有去现场观赛，但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没有能够成功卫冕的 对 前世界杯的冠军， 对的， 他们所在国家他们的新的这种气象， 没错， 对对对， 应该说多走一走，我觉得可能跟大家印象当中的有很多我们可能固有的传统的会发现很多的不同， 对 对对 对, 对, 对，会打消掉很多误解， 对， 感谢小包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今日，全球第一枚世界杯纪念钞正式发行。据了解，该枚纪念钞是为庆祝2018世界杯在俄罗斯举办，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于5月22号权威发行。一经发行便引发全球范围内广泛关注。目前，该枚纪念钞已正式引入中国。更多的详细信息，我们来联系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老师，此次发行的世界杯纪念钞为什么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关注呢？ 好的，因为世界杯举办至今呢，已经有88年的历史了，但是这88年来从未发行过世界杯纪念钞，所以本次发行的纪念钞是全球历史上的首枚世界杯纪念钞，意义非凡。不仅如此呢，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枚带有二维码的纪念钞，这又是一个第一。最后，这也是俄罗斯突破技术难关发行的他们历史上的第一枚塑料材质的纪念钞。因此呢，2018世界杯纪念钞是集三大首发于一身，作为世界杯纪念钞的鼻祖啊，在今年5月份正式在全球范围内亮相了。不仅仅是关注火热，目前在多个地区已经出现了一钞难求的现象了。 好的，据了解呢，这枚纪念钞在设计方面也是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请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2018世界杯纪念钞呢，每枚面值是100卢布，那么纪念钞正面表现的是足球精神的传承。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曾被国际足联评为20世纪最佳门将的列夫雅辛先生，他不仅是历史上的传奇门将，更是俄罗斯足球骄傲。而此时呢，一名身穿一号球服的俄罗斯小男孩抱着足球，凝望着远处的列夫雅辛，表现出他对历史伟大球员的致敬，以及他对自己未来的憧憬。那么，纪念钞背面表现的是俄罗斯特色的世界杯文化，用飞翔的足球与地球的影像相互叠加，